Thank you.

红毯。 征途上从不怕荒海倒山，为劳苦大众求解放，粉身碎骨心也甘。为劳苦大众求解放，粉身碎骨心也甘。为革命粉身碎骨。 针线走，与其说是悲，不如说是喜。多少年呀，多少代，今天终于盼到了你，盼到了你。 去的天下，别怕那豺狼虎豹，别怕那风吹雨打，要记住 亲手把心伤痕。 情忘掉。 下彩，三九严寒，何所惧？一片丹心向阳开，向阳开，红梅花儿开，朵朵放光彩，昂首怒放花万朵，香飘云天外，欢心卖花 脚下踩啊，三秋严寒何所知，一片丹心向阳开，爱向阳开，红梅花脚下踩，三秋严寒何所知，一片丹心向阳开，爱向阳开，向阳开。 爱新春啊。 想要